第105章，死亡刷屏。这次监考处很特别，人特别多，因为考场包含国内外，监考官也凑了个齐，每个考区都有人来。大区的监考官人数多一点，小区则只来一两位，一共37人。这次地点也很特别，不是漂泊于海的破船，也不是矗立山顶的石屋，而是一间度假酒店。正面抱湖，背靠树林，有餐厅，有网络，有空调的那种。考场时间7点多，大部分监考官都在餐厅吃饭聊天，异常热闹。但是有几位例外，他们远离人群，站在餐厅外的露台上，神色复杂，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 021靠在栏杆上，细高跟衬得腿又长又直，也把021本就高挑的个子撑得更高了。我说，021捏着细长的香槟杯，目光从上挑的眼尾瞥下来，为什么这场还能碰到你们？021面前站着的几位都是老面孔，922、154、高奇、赵家彤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要怀疑其他的监考官都是假人了。 922狠狠搓着脸说：“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” 021忍不住嘲讽：“你智商真没问题啊。” 922把脸搓得老长：“ 小姐，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呢？我只是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老大被罚，系统默认我们俩要跟着。”“ 那我呢？001又不是我上司，我怎么就跟你们捆上了？”021反问他。其实021有一点点心虚，因为他暗地里面在帮考官 A， 考官 A 和001又是一个绑定状态。922的猜测让021怀疑系统是不是察觉到了自己和考官 A 的联系。“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” 922挠了挠头：“ 也许你最近比较活跃。” 那么问题又来了。高奇喝完了红酒，抹了一下嘴角：“ 我这个1006号很不活跃，怎么也捆上了？太巧了吧。”“ 何止这个。”赵家彤晃着酒杯，隔着玻璃门指了指餐厅里面热闹的人群说：“单看那些就足够了。”154他们正伏在栏杆上，闻言转头望过去，只有高奇没转头，拿了赵家彤的杯子往自己这里倒了酒。“ 那些人怎么了？有问题？” 赵家彤说：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几位年轻考官盯着那些人看了半晌，突然意识到了问题。“ 他们都是初代吧？我是说，最开始那批监考官我接触不多，但资料多少看过一点。” 922拱了拱154：“ 我没脸盲认错人吧？你看看呢。” 最早那批监考官有20多个负责国外考区，常年见不到人。现在20多个几乎全在这里了。 154看着门里面，缓缓摇头说：“ 应该没人错，是他们。” 021看看高奇、赵家彤，又看看餐厅里那些，这场在搞什么呀？同僚大聚会。“ 所以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啊，真的迟钝。” 高奇这才转过来，一挑下巴：“ 刚刚我跟老赵啊，不，小赵一路过来打了那么多招呼，你们都没发现这巧合？” 922心说：“你打招呼都那德行，谁看得出来熟不熟啊？”“ 不过那些人的反应好淡定啊，他们不觉得巧吗？” 922有点纳闷。“ 嗨，都是过来人，老油条了。” 高奇指着自己鼻子说：“ 我跟小赵也很淡定。”“ 那倒是。”922心想，老油条们心里琢磨什么是不会全摆在脸上的， 也许漫无目的闲聊的同时，心里都在犯嘀咕呢。突然，922隐约想到了什么，心里打了个激灵。老大在，就意味油货在。油货是谁？考官 A。 考官 A 是谁？这群人曾经的领头。922自己、154以及021常常都能见到油货，已经习惯了。那么这些人呢？联合考场开考后，监考官只会拿到自己地区的考生名单，所以国外的那些根本不知道油货在考试，就算看到了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，因为监考官之间普遍称呼代号。这么看来，这场考试岂不是时隔多年的大重逢？922突然激动了，他懒得去想这种巧合是不是人为，目的是什么。922现在就想看热闹。他亢奋了两秒，又有点担忧。这已经是第四门了，万一油货放肆够了，改走稳妥路线呢？万一对方平平淡淡考到结束，不违规不搞事呢？这种想法刚冒头，餐厅顶上吊着的屏幕突然刷新，考场动态多了一条。 PM 19:51，197考场，考生油货宣告死亡。 922当场愣住，旁边哐当一声响，021杯子脱手碎了一地，舞台上一片死寂，气氛突然凝重下来。 不会吧，不可能！ 高奇和赵家彤一副打死不信的震惊模样，021也万分茫然。他们还没缓过来，考场动态又刷出一条。 PM 19:54，197考场，考生油货宣告死亡。 餐厅里觥筹交错的监考官们纷纷愣住，有人低声咕哝了一句， 什么情况？系统抽了？ 还有人皱起了眉，觉得油货这个名字似乎在哪儿见过。又过了不到一分钟，考场动态再次刷新。 PM 19:55，197考场，考生油货宣告死亡。 PM 19:58，197考场，考生油货宣告死亡。 PM 19:59，197考场，考生油货宣告死亡。 整整十分钟，餐厅内外的监考官们一动不动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考生刷屏，以一己之力死了五回。露台外，高奇和赵家彤闭上了嘴，021一脸麻木，922嘴角抽搐两下，感觉到了熟悉的不安分的气氛。果然，922还是多虑了，只要老大和油货在，考场会平平淡淡，不可能。 油货是被刺耳的闹钟声闹醒，他眼睛没睁，往身后摸了一下，摸到了一片空，这才皱着眉坐起来。 人呢？ 油货揉捏着鼻梁，低声咕哝，半掀的被子还留有体温，腰间被箍着的感觉尚未全散，但秦鸠却不见了。枕头上有一本翻开的软面本，应该是秦鸠顺手扣在那里的。油货拎起来扫了一眼，有年月日，应该是一本旧日记。日记里的字很大，字母与字母间互不依靠，透着浊质，一看就是小孩子写的。油货没心思细看，卷着本子站起来。上下铺的两个鼓包也不见了，雪莉和萨莉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床。墙上的卡通挂钟显示现在是晚上8:00，到了既定的学习时间，所以秦鸠人呢？难道先下楼了？油货顶着一头沉闷的起床气，拉开了房门，下了楼。 雪梨和萨莉兄妹俩正端坐在沙发上， 面前的茶几上铺着之前那张白纸，油画远远就能扫见，纸上多了字。 这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留的思考题，你能帮我们回答吗？ 兄妹俩异口同声地说，清脆的童音在安静的小楼里回荡，显得小楼莫名很空。纸上的字是用红色马克笔写的，醒目极了。那上面一共列了两道题，第一道是图形，纸上画了一个端正的等边三角，其中一角到对应底边又画了几条斜线，像简笔画的切蛋糕。题目说，砍一刀，一个三角形能变成两个，现在砍六刀，一共有几个三角形呢？虽然用词令人不适，但这居然真的是一道标准的小学数学题，旁边还煞有介事地写着本问六分。不过这个问题只是引子，图形下面紧接着第二个问题，题目说，可爱漂亮的雪莉最喜欢照镜子，每天都要看好几次，屋子里一共有六面可以移动的镜子，最多会有几个雪莉呢？本问十二分。除此以外，最底下还有小字注明的另一句话，这道题让萨利和雪莉苦恼了很久，也让客人头疼。答不出题或者答错题，萨利和雪莉会懊恼地惩罚自己，一天都吃不下东西，所以他们时常感到饥饿。好心的客人，帮帮他们吧。 油货扫完了纸上的题，又看了一眼萨利和雪莉的肚皮，也许是坐着的缘故，似乎比傍晚更圆了，哪里有一点饥饿的样子，甚至萨利还偷偷打了个饱嗝。那个饱嗝让油货心头一跳，他大步流星走到卫生间旁，拉开门，没有人，书房同样没有人，地下室还是没有。楼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油货三步回到一楼，却见下来的是楚月。楚月正要说什么，看见油货的脸又一愣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，谁惹你了？ 秦秋不见了。 我正想跟你说呢，小叔他们三个也不见了。说话间，一楼的客房门砰的一下撞开了，于文顶着鸡窝头冲出来， 老于去哪儿了？ 哥，你爸也不见了。于文脸上血色尽退， 老于，我爸没在外面吗？找过没？ 找过了。楚月这时也慌了，油货一张脸霜天冻地，他突然把目光移到了沙发上，盯着那两个小鬼的肚子。于文跟着看过去，脸色更差，于文也发现那两个小鬼肚子更鼓了，各种联想让他手脚冰冷。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什么考生油货宣告死亡，我以为是做梦呢。 在我睡着前听见系统播报说，哪个考场有一个叫 Christina 的考生弄哭了雪莉，宣告死亡。楚月也跟着说，他们现在是一个团体，站的考场又是油货分到的，很可能所有人的问题都会算在油货头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五个人干嘛了？前赴后继的弄哭雪莉？宣告死亡是个怎么死法？第二个问题很可怕。小楼里面气压奇低，楚月原地转了两圈，按着太阳穴让自己冷静。啊不，等会儿，先别急先别慌哈。你们想啊，正常的考场只有一个考生，死也就死一回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对不对？从系统的角度讲，不可能有人八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死。楚月说的含混，油货却瞬间反应过来，对呀，系统那边的逻辑是说不通的， 要让这件事通顺下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种死亡某种程度上是可逆的，或者说他们是特殊的，所以死亡可以逆转。那就又有问题了，他们得先知道怎么死，才能知道怎么逆。想到这一点，油火毫不犹豫抓住了雪莉。楚月一愣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油火盯着雪莉，头也不抬地回了楚月一句， 我要让他哭。